Thank you. 你取笑我做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套也旷过敏，完完全全把过文章。你晚离这些你， 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，快成章，进我看看。 好妹妹，进你看过是不怕的。哎，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哦。 什么书啊？ 真是好文章。你要是看了，你万一不嫌弃你。 人呀，黄昏儿，闹娘。

官塞生子吧，请二爷留作吉语。 这样我是扶着脸追着脸的，他生。 台里唱得好可以的，也就会得罪人了吧？哼，我偏偏要往人家林妹妹一样，请了来。

有灭之苦啊！ 请大人稍待，来人，唤宝女。 老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， 在家里你因为鬼配被训家，在外边不发不见也遭殃，那只是端死王爷家人生动人，一旦鬼引得他，他不顾的 将来生活要死去。 今日当是妇女子，你生我冤情苦。今天非勒死他不可，拿绳子来， 老爷， 拿绳子来，拿绳子来， 老爷，你要把他拿死，你先把我拿死了，你先把我拿死了，老爷， 你先刀死我，你先刀死我，你。 什么吩咐？何必自己走来？皇儿子进去吩咐，已经死了。 听我来，同我讲话，我倒有话吩咐。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。恰叫我何时失去啊？老太太， 做儿子的此次管教他，也未必是永忠要做，老怕他是次王，叫我做儿子的。似乎当得起，呸！ 一句话，你竟然经得不起，他能生死，怎经得半子死的？经得你下毒手，只怕死。

秀萍萍，你这张求助哎， 这是女性的款气嘞。二嫂子病，她这样巧，总巧不过老太 太。 妈 妈， 我的儿啦，我是进老了，还巧什么呢？喏，当年我像王丫头这般年纪。倒是比他歪巧呢，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不如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的四个女孩算起，又是巧又是好啊，我都不是包牙的 呀，老太太，这话不是骗了。 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意了。 好， 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想什么去，只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王丫头办了来。去， 老太太，总是叫他插难的，市上要他弄了好钱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 妈，你笑死了，我们老祖宗啊，这是演神牛算，要不演神牛算呐、啊，他早得把我。 能记忆

同坐青来同上山，像一抹所生的情同胞。十字郎轻轻捏捏走到地中间的我俩心里的身后，谁知道妹妹生的你心里你夹着一斤把我敲，三朝四季不离我，四宝女三文落魄烦恼。我欲从你当年日那样好，为什么愿儿彼此无套，你一句你送也是三也好，为什么被人托死你常被